最好最欢乐的人是什么？是韩国领事馆、 嗯、 他们是过着韩国所有的节日，也过着中国的所有的节日，他都放假。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遇到情况说去，哎，中国今天没有放假，为什么领事馆在放假？因为这一天韩国在放假。对， 所以这真是一个好的工作啊。 对， 好，那我们今天白老师向我们分享的关于韩国的假日，尤其是带给我们留学生朋友去了解韩国的这些假日以及相关的文化啊，就到这里哈，也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瑞丽老师。 留学时间呢，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啊！谢谢白老师，再见。 谢谢瑞丽老师，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마지막페이지를넘기면조용히마음을내리죠 hey, 괜찮지만은않아이별을마주한다는건오늘이었던우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Dear Words Beijing 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法新社的岳佩里。 Both in French and in Chinese culture, food is so important. So, I mean, we have jiaozi and lots of very nice things. And then sometimes, yeah, we manage to get some firecrackers and some dragon heads. And of course, we would always tell our neighbors, tonight there's going to be some firecrackers in the garden. But then everybody was very excited. Oh, Chinese New Year, yeah. 祝你们新年快乐，过年旺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森新。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